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二，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主席强调，为了祖国和人民和平安宁，必须建设巩固的边防。作为新时代戍边军人，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系列报道《祖国颂》，今天来看广大边防官兵牢记习主席嘱托，用忠诚托举为国戍边神圣使命。 系列报道《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今天为您介绍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科学家精神。 全国各地以丰富多彩的假日活动庆祝小康梦圆后的首个国庆假期。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国庆海采，说说咱心中的国，继续听大家聊生活里的新变化。 我驻多国使领馆举办活动庆祝国庆节。 全球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过480万例。 俄罗斯运营商开始为北溪二管道注入天然气。德国方面称，不排除北溪二很快开始运营的可能性。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为了祖国和人民和平安宁，必须建设巩固的边防。作为新时代戍边军人，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国庆佳节，在万里边防的战卫哨卡，在波涛汹涌的湛蓝海疆，在广袤无垠的辽阔长空，广大官兵时刻牢记习主席嘱托，聚力强军，奋勇争先，信心满怀，守卫在祖国的边防线上，用忠诚托举为国戍边神圣使命。 清晨，驻守在全军海拔最高的港巴高原戍边模范营的官兵们，迎着朝阳，再次踏上海拔6000多米的楚坦尼玛拉山口巡逻路。前不久，习主席给他们回信，勉励全体官兵忠诚履行好为国戍边职责，努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虽身处生命禁区，官兵们带着习主席的关爱和嘱托，更加坚定了为国戍边的信心和决心。 习主席对边防的牵挂，对官兵的关心，更加坚定了我们扎根边防、守卫边防、建功边防的决心意志。无论面对任何艰难困苦，我们都会像钢钉一样钉在阵地上，誓死守卫好祖国的西南大门。 春晖万里募边关，深情厚爱暖兵心。习主席曾多次到边防哨所看望官兵，激励着戍边官兵不断砥砺前行。2014年1月26号，习主席专程来到内蒙古军区边防某部，踏冰雪，冒严寒，走巡逻线路，登观察哨所，进连队班排，勉励戍边官兵为祖国站好岗、放好哨、守好边。如今，边防连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连队始终牢记习主席嘱托，用热血铸就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习主席当时在哨所上说，今天我和你们一起站岗，让我们感觉特别温暖。主席来到我们边防连，充分体现了统帅对士兵、对部队的关心和厚爱。请习主席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主席对我们的嘱托，把根牢牢扎在哨位上，坚决守卫好祖国边防。 2016年5月24号，对于驻守在祖国最东端黑瞎子岛上的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级哨所的官兵来说，是个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习主席来到连队，登上30米高的哨楼，查看执勤设施，询问执勤情况，在观察情况综合登记本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深情叮嘱大家发扬以岛为家、艰苦创业精神，忠诚履行戍边职责。 5年前，我就站在哨位上为主席报告情况，主席关切的眼神和谆谆教诲，至今仍让我倍感温暖，充满力量。作为首批登岛接防的战士，我一定会用实际行动扛起铁心向党、忠诚戍边的神圣职责，在战位上忠诚履行使命，扎根奉献坚守。 习主席的殷切关爱重托，给全军将士以更大信心和鼓舞。在远离大陆、面积只有0.34平方公里的南鹏岛上，节日里担负战备巡逻任务的陆军南鹏守备模范连的官兵，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守护着祖国的东南前哨。 我们驻守在南木岛上，身处海防前哨，身后是伟大祖国，能在这里站岗放哨，守护国土安全，我感到十分的自豪。 西北边陲的喀拉昆仑山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氧气含量不足内地的一半。就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官兵们依旧坚守在边关，用双脚丈量祖国的边防线， 每天顶着风雪去巡逻，为祖国奉献自己的青春。我在一天很近的地方守护着祖国的边防线，我感到很骄傲很光荣。 报告祖国，边卫已安全到达，边关有我，全祖国和人民放心。 敬礼。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祖国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也铸就了独特的精神气质。科学家精神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追求真理，勇攀高峰，为科技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作为我国火箭推进剂创始人之一，93岁的李俊贤院士见证了从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到如今的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展。他捐献积攒多年的300万元设立的博士创新基金，3年多来已经助推25名博士成长。 那个时候见到面不谈困难，主要的就是想怎么样把这个国家急需的东西搞出来，用国家争口气。 为国家争口气是当年在国家一穷二白时科研工作者们最朴素的情怀。 新中国成立前后啊，一共有2000多位海外的优秀学者回到我们祖国来，那么这背后的精神力量就是对党对祖国的忠诚。 面对各种卡脖子的技术短板，广大科技人员唯有胸怀祖国，才能坚定不移地通过创新寻求突破。当年黄大年放弃国外的优厚条件，义无反顾回国，以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带领团队为我国寻天探地潜海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2017年1月，积劳成疾的黄大年因病逝世，住院期间他还曾打着吊瓶给学生们答疑解难。 我们的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他需要像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 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眼下在华罗庚家乡的华罗庚中学，一场生动有趣的课外活动正在举行，目的就是激发孩子们对科学的热爱。华罗庚曾说要甘做人梯，让年轻一代攀登科学的更高峰，这种讲业后学的育人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科研教育工作者。 他还非常重视年轻人才的培养，他始终重视中国整体数学水平的提升，我们一定会把这种精神投入到我们教育教学工作的点点滴滴当中去。 在当今世界处在大变局的这种条件下，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呈现出新的态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弘扬科学家精神。所以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科技创新推动科技的自立自强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是我们弘扬科学家精神要贯彻落实的根本指南。 小康梦圆后的首个国庆假期，从城市到乡村，人们在丰富多彩的假日活动中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礼赞幸福小康生活。 这个假期对雪域高原的各族群众来说多了一项过节新选择，那就是坐上复兴号从拉萨去林芝旅游观光。 我觉得这个又快又好，国家建设这个拉林铁路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带着孙子女儿一块儿去林芝旅游。 便捷的交通加上壮美的风景，国庆假期前4天，林芝市共接待游客18.4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30%。 体验一下这个动车，看一下林芝的风景，林芝风景也美，空气也好。 这个假期去亲近自然，共享绿色生态之美。在青海海东互助北山，丰富的森林资源和奇特的丹霞地貌交相辉映，把金秋装点得格外迷人，前来旅游休闲的人们络绎不绝。在重庆两江新区， 成片的粉黛草迎风绽放，市民在花海中穿行，尽赏城市秋日美景。在浙江安吉，依托好生态打造的民宿游吸引不少家庭前来体验，人们在绿水青山中享受惬意假期时光。在江苏园博园，世界级山地花园群将生态修复与工业遗存完美结合，处处体现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 这里以前是一片矿谷，现在变成了花的海洋，我真的很长见识。 这个假期去体验民俗，领略传统文化魅力。在陕西西安异俗社文化街区，人们品老字号美食，听秦腔古韵。山东台儿庄古城举行特色展演，人们摇起船橹，唱响民歌，展示了独具魅力的北方水乡特色。安徽休宁在国庆期间掀起国风文化潮，置身其中的人们不仅能了解徽州学子求学入仕的历程，还能沿着徐霞客的足迹重走古道，感受历史文化。节日期间的山西忻州古城，在古朴厚重的老街巷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非遗展示， 很有文化气息。特别是看到街面上每家店铺都悬挂的五星红旗，让我们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夜幕下的假日生活也别有特色。在湖南宁乡，匠人扬起1600摄氏度的铁水，击打出绚烂无比的铁花，闪耀夜空。广西阳朔用竹筏拼接成一条720米长的金色巨龙，伴随着嘹亮的山歌，承载着当地百姓对新中国成立72周年的美好祝愿。 今年我们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奋斗目标，小康梦想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美好生活。说说咱心中的国，继续听听百姓讲讲心中的国，聊聊身边的点滴变化。 一句话或一个词来形容咱们的祖国， 信仰靠山。 我觉得是两个词，强大而温暖。 我们骄傲的尤其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互信，克服共同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会自发地形成一种凝聚力。 我觉得中国人身上是有一种韧劲在的。 祖国在我心中啊，哪是第一位啊，有国才有家呀。 觉得哈，您身边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 太多了，你看我们刚才出去转了一圈，四通发达，哪儿都那么干干净净，卫生搞那么好。尤其最近你看这交通，这个司机都礼让行人，哎呦，都特那什么。 你要说买什么东西，都是供应都特别的充足，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在吃和穿这方面一点都不带那什么的， 家门口都有菜市场， 就有菜市场，干什么都特别方便。换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行，就这十几亿人口，就是吃这个问题要解决了，任何一个政党都解决不了，只有共产党的伟大。 过去的近代史咱们都不用说了，你们都是小学生都知道啊，我们中国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啊。 GDP 第二啊，这都不得了啊。有一个事情10年前是我是不敢想都不敢想的事儿。我小女儿大学刚毕业，我就学什么技术呢，我就得学驾照啊，开车啊，为了将来谋生啊，算有一个吃饭的门路。压根儿也没有想到买小轿车，私人买小轿车啊，一家有些一户还有两辆的，还有三辆的。 今年收成怎么样？ 还可以吧，我今年吧能剩10万左右。儿子在外边上班，谁子在家看两个孩子，老公在炼材厂上班，一个月也1万多块钱， 都不闲着哈。 都不闲着。 那你家这一年的这家庭收入都有多少？ 俺两个是俺加上老的加上我的，没啥10万，20-27万。 哎呦，那这日子很好过。 哎，凑合事儿。给俺共产党砸光了， 是吧？ 对，现在种点棚没有钱，可以国家给无息贷款。老百姓上老百姓说，别勤劳勤快的这干，是不是？那么咱就愁不着啊。 我们的祖国，因为我自己说，我这个41年出生，我们是看到祖国一年比一年、几十年的变化，的的确确，祖国是越来越走向强大，一切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服务于人民。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的国家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发展。 我们的国家未来一定会繁荣富强，一定会越来越强大。 国庆假期过半，各地商业街熙熙攘攘，餐厅景区消费活跃。 我们有80余家农家乐和民宿，1号到7号床位啊，全部是已经预定满。 一些时尚的资源或者一些潮流单品比较多一点，会有很多体验馆，我觉得这种体验感还蛮好的。 中国银联今天发布最新数据，10月1号到4号，银联网络的交易金额为1.55万亿元，交易笔数为28.22亿笔。相比去年国庆假期，日均交易笔数增幅为33.8%。国庆假期前4天，餐饮和购物日均消费金额相比去年国庆假期增长均超过30%。租车方面的日均消费金额相比去年国庆假期增幅达到了近50%。网联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3号，网联平台共处理网络支付交易60.9亿笔，金额3.29万亿元。日均交易笔数和日均交易金额相比去年十一假期分别增长20.69%和22.97%。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5天，返程客流增加，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50万人次，客流以中短途旅游流、探亲流为主，持续高位运行。 今天，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铁路部门进一步加大热门方向运力投放，增开多趟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针对热门景区客流量大的情况，济南、沈阳、西安、武汉等地铁路部门开行多趟往返热门景区动车组，采用公交化运行、重联运行等方式，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方面，今天预计发送旅客4300万人次，受降雨和道路结冰影响的部分高速路段基本恢复通行。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四川、陕西、山西等地的局部地区降雨还将持续，雨量仍较大，川陕交界处局地将有大暴雨，海南岛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达100毫米以上，而南方高温还将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江南大部、华南、重庆等地仍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38摄氏度。随着冷空气南下，6号至7号高温范围将缩小，强度将减弱。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连日来，国铁集团采取有力措施，全力确保冬季电煤运输，做好今冬明春发电供暖用煤、保供运输工作。 各铁路局集团公司与地方政府经济运行部门建立日沟通机制，设立专门台账，每日对接存煤不足7天的电厂煤炭供存耗情况和运输需求，发挥全国铁路一盘棋一张网优势，加强统一协调和调度指挥，对电厂已落实煤源并提出保供运输需求的全力予以保障。南宁、武汉、南昌等地铁路部门对库存告急的电厂优先配车挂运放行，加快电煤运达速度。目前，全国363家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平均可耗天数保持在14.4天。针对东北部分地区已开始供暖的实际，铁路部门将到达东北地区的煤炭运输列为保供重点，进一步加大装车组织力度，充分运用吉宁至通辽、锡林浩特至乌兰浩特铁路能力，优先满足内蒙古中部地区到东北地区的电煤直达运输需求。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0月4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6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5例。截至10月4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856例。截至10月4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亿1456万4000剂次。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陕西日前在延安启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3大工程，计划用5年时间投资71.6亿元，新建淤地坝420座、拦沙工程2263座，实施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102万亩。工程建成后，将有效减少入黄泥沙，增强耕地蓄水抗旱能力。10月4号，湖南张集淮高铁开始试运行。 张集淮高铁北起张家界市，经吉首市至怀化市，共设七座客运车站。线路在2016年12月开工建设，正线全长24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将于今年底前开通。近日，北京市教委发布了《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21至2025年》，明确提出两个目标：到2025年，北京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比例要超过99%，推动数字教育、智慧校园覆盖率达到85%以上。这两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5G 新媒体平台与中国电影资料馆联合完成的全国首部黑白转彩色 4K 修复故事片《永不消失的电波》在北京、上海、山东、河北等省市进行了50多场点映。明天起，这部影片将在全国各大电影院线正式公映，让观众在大银幕上体会红色经典加数字科技的独特魅力。 连日来，中国驻多国使领馆举行线上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在中国驻马耳他、利比里亚、巴拿马等国大使馆举办的线上招待会上，多国政要都发来视频送上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成就，造福中国和世界人民。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为马耳他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所做贡献，是马耳他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人民勤劳的品德值得我们学习，来实现马耳他未来技术创新和数字化发展。我要向习近平主席致以热情的问候，祝愿你们健康、繁荣、幸福。 我代表利比里亚人民诚挚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利比里亚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所做的巨大贡献。中国是利比里亚真诚可靠的好朋友、好伙伴。 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致以诚挚祝贺。我们一直致力于加强两国合作，在新冠疫情给国际社会造成了诸多问题和挑战之际，我们还将继续深化两国合作。 中国驻委内瑞拉、塞尔维亚、波兰、波黑、土耳其等国使领馆也都举办了内容丰富的线上招待会，展现新中国成立72年来在各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Barbados, it is my great pleasure.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我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情的问候。过去几十年，中国取得飞速发展，尤其是在面临新冠疫情之际，中国展现了强有力的引领力。我们期待继续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也希望中国取得更多的成功。 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祝贺中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发展成就。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向中国学习。 On behalf of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我仅代表新加坡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表示最衷心的祝福。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可以说是本地区最成功的经济腾飞故事，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今，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我相信未来新中关系将取得更大发展。 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4号举行的一般性辩论上，中国代表严厉驳斥美国等对中国的错误言论和攻击抹黑，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联合国平台蓄意挑起对抗，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中方表示，国际社会真正需要关注的恰恰是美国的人权状况。在美国，白人至上、歧视非裔、仇恨亚裔、伊斯兰恐惧症等极端思潮泛滥不止，酿成数不胜数的悲剧。美国政府消极抗议，眼睁睁看着70万国民死于新冠肺炎疫情，还大搞疫情政治化、污名化，企图转移国内矛盾，拖累全球抗疫合作。 厄立特里亚、圭亚那、科特迪瓦、乌拉圭、纳米比亚、津巴布韦、老挝等国代表发言支持中方立场，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反对搞双重标准，反对制造政治对抗。古巴、叙利亚、白俄罗斯、埃塞俄比亚、朝鲜等国代表发言，对美无理指责表达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内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2亿3480万9103例，死亡病例达到480万0375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385万，死亡病例超过70.3万。综合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统计数据，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平均日增死亡病例依然超过1800例，继续维持高位。平均日增确诊病例107312例，继续位于全球首位。在美国疫情遭政治化的情况下，美国社会在戴口罩、接种疫苗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严重分歧。不少美国一线医生因为鼓励接种疫苗而遭到质疑。 在我们去鼓励大家接种疫苗时，我们根本不被人信任，甚至被人嘲笑，这太让人沮丧了。 再来看国际快讯。 世界贸易组织4号发布全球贸易预测更新，将今明两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预期上调至10.8%和4.7%。其中亚洲地区商品贸易增长尤其强劲。世贸组织称，当前还存在全球供应链紧张和新冠疫情等下行风险，服务贸易复苏可能落后贸易复苏。俄罗斯北溪二股份公司4号宣布，他们已经开始为北溪二天然气管道的第一条支线注入天然气，以提供测试所需气压。德国能源监管机构当天表示，不排除北溪二很快开始运营的可能性。北溪二设计年输气能力大约为550亿立方米，可绕过乌克兰，把俄罗斯的天然气输送到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美国称该项目为俄罗斯地缘战略项目，德国和俄罗斯则表示该项目为商业项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海岸日前发生的严重漏油事故，原因可能是设施老化，也有说法称存在船锚撞上管道导致漏油的可能。有当地居民质疑事故应对迟缓，附近居民称他们早在当地时间1号晚就发现了漏油迹象。管道运营商据称当晚获得了相关信息，但相关人员2号才前往事发地应对，直到2号晚运营商才关闭了管道，3号才在海面上部署围挡设施。当地环保组织指出，如果相关部门应对及时，完全有可能避免事态恶化。这起事故导致约12.6万加仑、近48万升原油泄漏，目前仅清理了4100多加仑。中国大熊猫保护主题展4号在2020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正式亮相。主题展占地面积近400平方米，展览内容为中国在大熊猫野化培训与放归、大熊猫国际科研合作等领域的成果，让观众具体了解中国生态保护理念和措施。主题展期间，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还将在迪拜举行空降2020只大熊猫、熊猫快闪等活动。 金秋十月，盛景满目，江山多娇。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祖国的锦绣山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